港金报16,69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6美元，卖出1,787美元。港汇指数101.4，跌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香港人出现头发稀疏甚至光头的情况，问题有几严重，男女比例、年龄分布又是怎，当中有什么成因，同个人心境有没有关系呢？怎样处理才最好？林以乐同嘉宾伍文辉医生一起讲直发直入心灵世界。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射箭运动员魏家全，我想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过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哋要坚持同埋永永不放弃。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唯有奥运第一台。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日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疫情期间，相信不少人都会在屋企煮饭。对于一些无饭家庭来讲，不要说一日三餐，每日煮一餐的晚饭难度都相当之高。好像买什么菜，不要重复前一日煮过什么东西，吃得相同的东西太多又会怕闷亲小朋友。如果是奥运会选手村的大厨，要为过万名的运动员安排适合他们的口味、文化、宗教等等的食物，还有口感、烹调方式、味道都是大学问，这份工绝对称不上是笋工。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选手村，餐厅将会24小时开放，每日将会提供50,000份的饭菜。东京奥组委为了让选手饮食更加多元化，早前更加特别举办了餐点的征集竞赛。不过一些餐单确定了之后就惹来争议，因为包括了产自福岛县等等受日本大地震影响核灾区的食材，其中有一道获奖的乌龙面用了原产自福岛的水蜜桃作为配菜，其他的还使用了产自福岛县的葱、黄瓜和鲑鱼等等。对于要求食物安全健康的外国选手来讲，恐怕只能够自备食材了。韩国就首先表态，他们的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只会吃由韩国带来的食材制作的食物，因为他们对福岛食品的安全极之不放心。国际奥委会就规定，为了确保奥运会期间的食物安全，主办城市有关单位提供的农产品需要获得已经彻底进行农药用量生产管理的 GAP 认证，才能够提供食材给奥运村的餐厅。期间需要详细记录耕种过程，包括使用过什么农药、怎样储存和使用次数等等。但现在日本只有大约1%的农夫获得认证，食材需要大量依靠进口。另外，东京组委会基于联合国提出到2030年将粮食浪费减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会在预测必要的食材方面下功夫，适量的采购。有关剩余的食材将会提供给经济条件差的儿童，供应餐饮的儿童食堂等等。餐具方面亦都不同过去的奥运会，将不会使用一次性的纸制餐具，而是使用可以循环再用的餐具，希望通过奥运会展现日本不随便浪费的精神。 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天是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今晚呢，我坐的士回来的时候就跟我的士司机说、去广播到香港电台，哇，一听我把声就认出我是林以乐，真是多谢这个司机，多谢呢驾车人士去收听，还有在海外呢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人。近这年纪呢，就如果你有留意呢，是多了很多一些叫做生发的一些的产品的广告。似乎就香港人就越嚟越关心佢嘅头发啦，咁啊，甚至乎用尽方法令到啲头发更加靓啊，或者更加多嘅，咁啊。而一個嘅頭髮稀疏甚至呢個嘅秃頭嘅問題咧，係可能係嚴重咗，係唔係咧？咁今晚我哋就請嚟伍文輝醫生啊，咁啊可以啊俾佢嘅經驗話俾我知究竟嘅情況係點樣？其實伍醫生，你自己個專業就係植髮啦，其實有乜毒噶？ 首先嚟讲咧，我要强调一点咧，你千祈唔好叫我嘅专业系植发，因为香港咧又会 medical council 坐我嘅。其实我只不过一个普通嘅家庭医生、家庭科医生啊，绝对唔系咩专科医生。 系， 只不过系因缘巧合有机会接触到植发呢一样嘢，而产生咗兴趣，咁于是就即系去咗做呢方面嘅训练。咁就一早都做咗差唔多十几年，我系2006年开始做嘅。 哦，2016年开始做。 2006。 零六咁就即係嗰個嘅進修呢方面咧，喺香港定係喺外國？ 喺外國咧， 外國。 咁、其實要學植髮係好困難嘅。首先嚟講咧，就暫時喺香港冇呢個嘅課程啦嚇。咁喺外國亦都好少一啲專科嘅課程，大部分都好似一啲學徒制啊。 嗯， 你揾一個師傅咧跟佢咧，就要免費幫佢做牛做馬 啊。哇，好似真係學日本餐咁樣咯，要跟住個師傅先咁，由慢慢學啊，由磨刀開始咁樣。 我係由洗頭開始。我個訓練課程係一年時間。 嗯， 嗰時我訓練喺泰國嚟嘅。 係 啊，其實當初嚟講，我去一個叫做國際植髮組織咧，佢俾我兩個選擇嘅，一個就去美國，一個就去泰國。咁你知去美國貴啊嘛，咁加上香港大部分都係即係東方人啦，咁我會覺得喺泰國學會比較即係接近。 但泰國係咪用英文定用泰文教咁樣？ 千祈唔好睇小泰國，泰國嘅醫療旅行咧係搞得非常非常成功。 係啊，我就知道我有啲朋友咧就特。有一段時間係直情係飛過去泰國做啊體檢噶嘛，咁啊個服務係一流嘅，佢話。但係跟住咧個價錢對比香港又平咗好多嘅，咁所以就好吸引你去 嘅。因為佢哋好多醫生其實係我啲叫做美國畢業嘅， 嗯， 因為喺泰國讀得醫生嘅話咧，個家底應該都係唔錯嘅。咁、好多時佢哋係會送，即係譬如喺可能喺泰國讀完書咧，會保送去美國，就考取一啲專業，譬如我師傅佢本身咧係喺夏威夷咧係做一個嗰啲叫做整形外科醫生嚟嘅， 係。 咁後來佢先翻泰國自己開嗰個叫植髮中心。 係啦，咁香港人咧就成日覺得泰國咧一來平啦，啲人好有禮貌啦，衫啊真係食刺啊，咁當然環保人士好反對啦嚇，咁啊買衫啊買底衫啊好平啦咁樣啦，但其實咧有啲人去得多就知道咧，佢哋嗰啲嘅家私啊，即係根據嗰啲意大利嘅設計咧，已經係追得到嗰種嘅水平，同埋就好靚又平，相對平咗好多。咁原來即係植髮啊、整容嗰啲嘢都係可以去到呢個級數啊！ 非常之高質素嘅服務。首先嚟講，我去嘅時候咧，有兩批人係好受佢哋嘅，即係我叫 target group 啊，即係好受到佢哋嘅尊重。一個就係阿拉伯嗰邊，即係中東嗰邊；一個就是日本。佢去到醫院裏邊咧，係有 專用的接待處咧，係招待呢兩班人咧，係派埋啲咩翻譯啊，幫佢去做翻譯，全程做翻譯嘅。 哦， 咁同埋另外去搞醫嗰個醫療旅遊咧，係好得意嘅。譬如你 book 咗你個手術期啦、 嗯， 星期一可能就做嗰隻眼矯視，星期二就磨面皮，星期三啊打激光，星期四啊植髮，星期五啊隆胸咁啊，非常忙啊啲我啲人。 由头做到 脚咁滞，一次搞掂， 真系冇得弹啊！真系啊，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服务， 行出个医院之后咧，你成个人系脱胎换骨唔同晒啊！ 所以我哋成日话惊系出唔到境嘅。 我成日都话咧，韩国啊嗰啲嘅即系海关人员啊，就好劲啊！你入嚟嗰个样同走个样唔一样嘅，系咪先？佢就可以认到你个 passport。 韩国我觉得咧，我个人面识别咧可能唔 work 嘅。 好啦，我2020年咧就一月到我去土耳其啊，咁我就好奇怪啦，喺呢个嘅酒店嗰度住咦唔系好对路啊，我见到啲男人入亲嚟咧，都第二日又见到佢嘅时候咧，后边咧就粘晒纱布啊，咁问一问啊，原来我嗰个酒店隔篱嗰度有一间好出名嘅医院咧，系做呢啲咁嘅即系植发啊，呢个嘅整容啊手术嘅咁样吓。 林博士，你嘅观察力非常。之强，而家全世界个植发中心点咧，系去咗土耳其。 系啦，我都估唔到啊！ 我哋叫做植发工厂。 系啊，我行跟住我嗰两三日喺出街咧，我除咗即系好留意望到嗰啲嘅叫 pharmacy， 点解咧？我要买口罩翻香港啊！嗰段时间，跟住我就见到，咦，通街啲男人好似喺韩国见到女人一样，就系、是、后边嗰度硬系有啲即系纱布喺度封住嗰啲伤口，哇！喺度血迹噶咁先。 因为佢哋非常非常之平，同埋因为个政府就冇乜点监管啊。其实政府系专登唔监管，因为佢可以带动嗰个旅游业啊嘛。 嗯， 咁就所以，譬如我师傅喺泰国嗰、那个。所謂嗰個生意咧，而家都大受影響。 係啦，因為佢夾雜咗歐亞啊嘛，一套嘢嚟咁你歐洲又去又方便，亞洲過又方便咁樣 咩機場專車接送啊！ 即係又係你，即係搶生意搶得好緊要。 係啊，即係搶生意搶得好緊要，所以而家唉，過幾年都係退休㗎啦。 退休唔係啊，咁你可以去土耳其做啊，都得啊，係嘛？其實即係以你的經驗咧，即係光頭或者頭髮稀疏，對一個人嗰個心靈嘅影響係啲咩嚟嘅咧？ 其實首先嚟講咧，係好。即系好视乎一个人嘅、，OK， 有啲人对光头系若无其事。 系我哋即系中国人有个说话话，十个光头九个富啊嘛。男人就冇乜所谓，即系女士嗱，我通常我识啲朋友就咁样嘅，佢全光咧就冇问题，系咪？即系半光咧，咁就麻烦啦，都唔知点好咁啊，所以戴帽啦，就遮住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女士咧，就真系唔得啦，女士真系唔知点搞好个情况。咁啊嗱，而最尴尬系咩咧？就系头发稀疏。你都唔知剃晒好啊，定系即系系戴帽好咁样吓？ 女士调翻转头反而比较容易去处理，因为女士戴假发咧就系天经地义嘅。 系 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做过一个调查，就系话女士大部分处理啲比较严重性嘅脱发咧，都系选择去戴一个假发。 嗯， 吓男士嚟讲都可以做呢个选择，但好多时就冇咁方便， 因為特別嗱70年代咧，在香港係做假髮工場嚟嘅，因為嗰陣時候係一個好重要工業嚟嘅，就估唔到啊！嗰陣時我哋做俾人戴嘅啫，就唔係自己戴嘅。而家咧，反而我哋唔做啦，人哋做我哋戴啦咁樣。 咁所以唔同人對呢個脫髮有好大嘅即係嗰個。感受唔同啊，咁好多時，譬如我哋見到一個人上嚟，譬如係想睇頭髮嘅問題嘅話咧，咁我哋第一件事先開解佢先。 係， 其實佢 嚇佢哋得要開解啲咩啊？ 其實好多人以為我哋咧就即係其實。始终我即系觉得自己一个医生啊，医生嘅最主要嘅作用都系帮病人嘅啫。咁、植发其实算系一个手术，可以唔做就尽量唔好做。所以我成日我即系我啲员工成日话我赶客嘅啫，我上亲嚟都叫人唔好做。 哇！呢、这个医生咧真系自己倒米噶，叫人唔好做咁啊。 我试过有个人上到嚟咧，个头光光地嘅，咁、我望下，跟住我同佢讲我话：你冇头发，你我有头发、啊。 你咁讲啊？佢真系唔知点回应你好。 佢好开心、啊。好开心。佢话其实我唔想做，我女朋友逼我嚟嘅啫嘛。跟住我同我女朋友讲，话佢靓仔咗，你会惊啲。 咁其实好多时候，譬如我哋一两句说话咧，开解咗佢个心，或者话俾佢听，其实你唔系咁严重啫，或者系可以等多一两年先搞啊，咁咁一两句说话其实可以解决咗好多嘅。嘅問題， 其實往往咧，男士咧，即係光唔光頭咧，如果你結咗婚咧，就好在乎你另一半咧接唔接受嘅，好老實地係嘛？ 所以通常上到嚟咧，鼓勵去做嗰個咧一般嘅女朋友。 係啊， 我哋成日都問，咦幾時要已經結婚相啊？调翻转就上到嚟，翘晒手，叉晒腰嗰啲，一定系老婆咯。 系啦，一睇嗰、那个身体语言已经知道咧系咩关 系 啊！ 我哋试过有一个真系真实事件嚟嘅，有个女士带个老丈夫嚟做植发，佢同我讲话：，哇，个老公成日都唔出街，匿埋屋企，真系，唉，好咁啊，帮佢做咗植发都开心啲啦。 哦，即系佢认为个老公唔出街，因为就 咁呢个系一个事实， 头发稀疏就唔想出街咁样。 咁做完之后嗰段时间咧，跟住就即系。我哋做咗一半，未做一半，因为佢面积太大啊。跟住问个老婆：，诶，几时翻嚟做埋我一半啊？个老婆跟住话：唔介唔做啦，而家成日都唔喺屋企。呢个真人真事， 即系女性好矛盾啊！我成日都讲系嘛，你老公冇钱嘅时候惊佢养唔起头家，到有钱嘅时候惊佢养多头家，即系一样啦。佢冇头发佢又唔出街，有头发哇佢成日出街咁啊唔得掂，我唔知佢想佢有头发定冇头发好啊。 所以而家成日我都同即系同亲两公婆嚟嗰啲咧，一定个老婆讲声嗱，你小心啊，靓仔咗你要承担后果。 其实即系如果男士咧，佢即系头发稀疏或者即系光头啊，同女士一个心灵世界会有唔同啊？ 好老实大部分男士都要揾食 系。 OK， 咁曾经咧，香港大学做一个嗰啲系调查嘅民意调查嘅。有几个问题出现，第一件事咧就女士咧就拣即系拣老公嘅时候咧，如果个老公冇乜头发咧，系会介意嘅。 冇头发有肚腩系 O K 嘅 ，O K。但系有头发冇肚腩啊，更 O K。 咁当然系有乜拣咧，咪有什么选择啦。咁但系根据报告嚟讲咧，佢哋系会有少少介意。咁此其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即系 即系心理上啊，即系系唔系好似嗰度 嗱，好老实。唔多唔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虚荣感嘅。咁你带个老公出去，咁即系事事正正，你会同啲姊妹食饭时候，哇！真系， 哎呀，似你我光头都好事正啫，吓、啊，即系特别靓添啦，系咪啊？ 呢个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咧，就即系讲句唔好听咧，香港人啲口德就争少少。 系 以前，譬如喺外好声澳洲嗰阵时咧，啲人见到你第一件事话，哦。You look good today 咁 啊， 即系跟住好香港人见到我，譬如我翻嚟见到旧同学，第一件事就话：咦，个肚腩就大咗嘅。 系啦，我成日都撞到呢啲人嘅，好老实地，我到加拿大咧，一第一句即系大家咧成年几两年冇见咧，我要住喺屋企咧，一接待我就话：咦？咦咯，乜肥咗咁多？我心谂你肥得仲劲过我喎，你点解望唔到自己咩啊？咁啊，即系你唔系话诶，你西人就唔同，西人话哎呀好开心见到你，第一句系咁讲噶嘛，系嘛？咁你即系开口夹着嚟嘅呢叫。 咁变咗唔多唔少有个压力嘅。咁人人都话你个头发少。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一个即系病人咧系做校长嘅，啲学生同佢改名叫秃鹰。 哇、哦，系啦，即系呢啲真系攞命嘅。 呢啲真系 啊！咁虽然话十个光头九个富啫，但系有一个唔富啊嘛，傻仔咁啫。 咁如果佢哋好多外在嘅压力咧，系需要即系改变个形象。特别系做前线嗰啲，譬如做 sales 啊嗰啲咧，唔多唔少会有啲即系影响嘅。 系 咁，而家我大部分上嚟做即系求医嘅人咧，无论做植发又好，做咩都好咧，其实工作嘅需要系一个比较占一个比例比较。大，你话纯粹贪靓就唔多。 如果系演艺界更加紧要啦， 哦，演艺界啲更加， 除非你套套都系拍古装啦，咁啊另计啊，因为你有头发都要戴假发嗰啲， 或者可以拍清装 都系咪啊？咁啊完全好方便添啦，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如果你其他职业原来都有影响嘅， 影响。咁另一方面，你话女士方面咧，女士其实因为而家多咗女士咧，做到比较高职位啊。咁其实我好多一啲，譬如上嚟做植发嘅女士，反而系一啲譬如法官啊、律师啊嗰啲，即系 见人嘅人。 法官如果开庭嘅时候都要戴头发嘅、哦，但不过唔得，平日就唔使戴啊。 因为佢哋大部分嗰啲专业女士都要扎辫啊。 嗯， 咁如果你头发即系前面，譬如有啲发线高啊，前面头发少咧，即系扎咗个辫咧，或者走个髻咧，感觉上就好似 差咗少少，好啲专业啲咁啊。但系你啲扎辫，点解前面头发稀疏嗰种，那个形象又差啲咁啊？ 咁所以。工作上的需要其实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嗯，咁所以即系而家男女咧喺个商业社会里边咧，都系多数都系工作啦，女士系双职添啦，咁啊变咗咧，佢系确实系需要觉得系护理嘅头发或者头发稀疏真系要处理嘅。 咁而家多咗一班后生嘅咧，系阿妈带上嚟嘅。 哦，即系阿妈觉得啲仔女头发稀疏，所以带上嚟。 系啊，好多时就系因为特别系大学。畢業前一年， 哇！ 好多啲阿媽驚個仔揾唔到工， 係啦，咁啊，所以影畢業相啊，一世留喺度噶仔，係嘛？仲有你要見工嘅時候爭啲噶，係咁樣。 咁好多時候我會靜雞雞問個仔：喂，你想唔想搞個頭啊？咁好多話阿媽叫啊，我啲通常我唔搞嘅。 咁阿媽叫嘅原因咧，都係。即系个仔未俾得起钱啊嘛，阿妈俾钱啊嘛，梗系话阿妈话事啦，系咪？ 系啊，咁所以我哋本身有个例咧，就系譬如有啲人要查询嗰啲咧，廿五岁之下学生咧，一定要带家长嚟嘅。 嗯，啊，廿五岁之下， 系啊， 点解咧？ 咁啱你讲过咧，阿妈俾钱噶嘛。 哦， 我哋唔想俾阿妈当我哋黑店，话你氹我仔唔知做啲乜咁样。 系啦，哇！你一刀咁样劈落去，又我埋单、啊，医生咁样吓。 同埋始终廿五岁之后，我唔系话啲人未成熟，始终但系佢哋见惯咗自己十八岁嘅样咧，佢哋嘅要求会特别即系超乎想象，要做到好夸张嘅。 嗯， 咁所以带阿妈嚟啊，倾下开解下咧，可能就会比较好啲。 嗯，当你头发稀疏嘅时候，唔知会唔会都问你嘅男朋友你还爱我吗？蔡依林。 声音轻轻拨动心的旋律，情不自禁想起你那些甜美的回忆，总是不小心就淋湿了我的眼睛。需要一些呼吸，偶尔保持一点距离，回到朋友的关系，让你自由的来去，从此想念你只能放在我心。却又怕听到你真实的回答，你还爱我吗？为何你总是不说话？眼看我为爱不爱挣扎，你爱我吗？惦记着你，在这冷冷的夜里，感觉那么的熟悉，好想再见你，想听听你的声音。哦，你还爱我吗？一直好想问你这句话，却又怕。 会，又预告会后一定会宣布具体的措施。他又说希望探讨，是希望探究所有恶意网络活动的根本原因。美国东岸主要输油管、肉品包装公司和微软电邮系统近期先后受到攻击，发生资料外泄，还有机构受到勒索软件的侵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29点，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2美元，卖出1,784.97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我们看电视可以用声画了解内容，但聋人即使加上手语框都未必能够充分理解，要照顾他们的需要，电视画面要怎样配合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聆听蒙声世界。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面对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役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又会怎样招架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要借呢段时间要多谢一班嘅观众咧，逢星期四晚8点咧收睇呢个港台电视31呢个大师对谈呢个节目啊，因为见到咧每一集嗰个收视率咧都不断咧真系上升紧啊，多谢香港同海外嘅观众啦。咁今晚咧我哋请嚟咧就系伍文辉医生咧就分享一个题目咧就系叫做植入心灵世界嘅。咁啊，咁医生其实你嘅经验咧，男女嗰个嘅头发嘅问题啊，嗰个比例系点样啊？ 首先咧，香港暫時就冇一個好實質嘅研究。咁另一方面就係脫髮呢個名詞咧，因為有因應佢唔同嘅程度咧，好難去判斷咩為之植咩都係脫髮。咩叫脫髮？你好難去判斷咩叫做脫髮，因為程度上嘅唔同。 係，我哋每日都洗頭都脫髮㗎啦，行下你掃地都掃到啲頭髮出嚟㗎，咁啊。 調翻轉頭，如果一個光頭嘅人有冇頭髮俾你？ 甩咧冇噶嘛， 系、哦， 所以你唔可以纯粹用一个每日甩几多条头发走去即系做一个揣测。当然你失惊无神甩得多，当然可以叫一个叫脱发问题啦。咁、 嗯、 但系其实脱发本身包括好多唔同嘅成因嘅，可能系因为所谓嘅遗传性啊，可能系因为病变啊，譬如有甲状腺问题啊，或者系食嗰啲药物啊咁，因为佢好广泛嘅。咁、 嗯。 我手头上有一份资料，就系2020年咧，就世界有一个医学团体做一个研究，咁佢又从咩去判断咩叫脱发咧？就系、是、从有几多人要去求医嚟判断。 吓、啊，求医就已经好严重噶咯、啊。 咁因为有啲好轻微，譬如求医系讲去揾西医，我相信有好多系揾一啲譬如中医或者系湿皮文啦。咁、 啊、 但实际上去做一个研究就话咧，因为脱发问题要去求医嘅人咧。全球大概在2020年是有200多万人的。 二百几万哇、啊、香港是700多万人口下，那就是七分之二了。 是啊。咁其中呢男士的比例是比较偏重，男士大概是占六成， 嗯， 女士是占四成。 那都好高啊，女性不低啊，四成是。 女性因为要面对更年期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更年期之后呢个头发会开始稀疏。 有些就是生产 BB 之后呢就 生活脱发。 严重咗嘅、 啊，有啲可能系因为染发啊、漂发嗰啲，即系方法唔用得唔好啱咧，都会引起呢、這个即系佢脱发。咁啊，即系减肥都 會。究竟系染发严重啲定系漂发严重啲对个头发伤害？ 漂发严重啲， 漂发严重啲， 因为漂发佢用嗰个叫做双氧水啊， 嗯， 嗰个对个头发嗰个伤害性系比较大嘅。 因为以前我喺发型屋咧，有一个女仔好后生嘅，都系廿松啲岁嘅，咁佢又漂发，哇！我见到每个月都漂到唔同颜色，我话喂，你小心啲啊咁啊。过几年之后真系有咁嘅情况，所以就系头发稀疏咗啊咁。 因为双氧水好多时候你如果漂得要好浅色嘅话咧，用双氧水个浓度咧可能要超过所谓叫九度啊。 嗯， 那个双氧水九一超过九度咧，对个头皮或者头发嘅损伤系会比较大。 嗯、 但一般染发我用双氧水可能都是两三度到，变咗反而就不是太伤。 系咁除咗呢啲嘅成因之后，会唔会仲有其他成因令到会脱发好严重啊？或者真系甚至去到最尾真系光头啦咁样？ 咁首先我哋会将脱发分为两种唔同，一种就急性嘅脱发，即系失惊无神、瞓醒觉唔记得大汁啊。 嗰啲叫鬼剃头啊， 系啦，鬼剃头冇错啦，鬼剃头系我哋本身嗰个叫做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咁、 嗯、 系自己打自己，系自己个免疫系统打翻自己嘅头发， 系 咁啊无啦啦就唔见咗一汁，呢个系其中一种。咁另外譬如化疗啊、电疗啊， 嗰啲好明显添， 嗰啲就会影响啦。咁、啊、或者系心理因素，譬如有压力大啊，唔够瞓啊！好多其他生活嗰个习惯改变都会引起一个急性嘅脱发。 嗱，武侠小说就话，一夜白发系咪真系会有呢个可能嘅咧？ 呢、這个理论上就冇可能，因为白发魔女个头发成尺长，你真系同埋好老实，头发本身系死物。 系， 佢出咗嚟嘅时候，佢系唔会改变佢个形态。 即系出咗嗰啲就唔会改变啊嘛。 出咗咧唔会改变， 未出就有机会改变啦咁。 所以话一夜白发，哇！我真系呢个就真系比较奇怪少少。 奇迹嚟嘅呢个系原来。 咁通常如果我哋遇见一啲急性脱发咧，都会鼓励去揾医生处理，因为大部分系可以逆转翻嘅。 嗯。 啊，咁相反嚟讲，有一啲系比较慢性，譬如有啲人慢慢话几年之间越少咗我啲头发咧，其实绝大部分都系嗰个叫遗传基因引起嘅。 系，咁遗传基因系咪真系冇得搞噶咯？系咪啊？ 遗传基因如果你唔用一啲药物去处理嘅话咧，系搞佢唔到嘅。 嗯， 因为佢其实好多人成日都觉得遗传基因系影响嗰个男性荷尔蒙，成日啲人成日以为系男性荷尔蒙失调、 嗯、 就引起嗰个脱发，其实就唔系嘅。个遗传基因系影响个毛囊。 系 对荷尔蒙那个反应 哦， 即系话有 即系嗱，嗰、那个嘅遗传基因嗰啲荷尔蒙就系、是，即系我哋成日以为咧，头发啊、胡须啊呢啲系嗰个荷尔蒙影响啊，系嘛？咁而家唔系嘅，原来系就系影响你嘅毛囊，就所以你冇头发都可以有胡须咁样啊。 其实调翻转头嘅头发胡同埋胡须啊，或者系体毛呢，系调翻转头嘅。嗯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发觉有人特别体毛劲啊，或者系话好多胡须咧，反而头发会少，对即系 相对少咗咯， 相对少咗。 哦， 呢个系一个反向性嘅。 心口一执毛，点不知就系头上冇发，咁你真系冇佢办法呢、這个。 个情况。 咁所以喺外国系好兴将心口啲毛植翻咗个头， 即系得嘅， 可以噶。 哦， 不过就成功率就唔系咁高。譬如喺中东地方咧，大部分都系用胡须植上个头嘅。 哦。喂，胡须嗱，我哋呢啲人唔知啊，胡须同头发近啲啊，心口就真系距离头发远咗啲。 心口嗰啲我曾经都做过，三唔长， 即系咁多就咁多，你想点啊？系咪？如果心口个执毛，如果长到啲头发咁，你就唔掂当啊！ 我谂要可能要去到唔知边一个地方揾啲咁嘅人咁其实植发技术唔同咧，系根据个地域唔同嘅。譬如你话你叫我揾胡须植佢头咧，我做得。做得少， 嗯， 喺中东地方大部分都咁做噶啦。 系，因为我哋真系咧系地中海，即系脱发式。咁你叫犹太人都系咁啊？点解戴顶帽咧？佢就系宗教嘅理由。但系与此同时，佢都系地中海，即系一个圆圈冇咗啊嘛。吓，咁但系佢有好多胡须，咁佢嗰度攞到胡须去直上咪一流咯咁样。 咁但系调翻转头佢又唔使嘅，因为你睇佢顶帽仔咧，啱啱遮到个窿噶。 系啊，真系好嘢噶，我觉得度身订做噶。 其实我会觉得。文化上是会有啲适应性，譬如好似清朝咧，点即系我哋觉得，如果我哋喺清朝咧，我哋就黑米噶啦。 系 清朝根本前边 前边一定要刮光佢先啦，系嘛？ 咁可能系因为佢哋本身嗰个脱发型即系严重啊，就将个问题变咗一个时尚，咁啊解决咗啦。 但系个问题系咁，佢前面光咗，后边留好长噶条辫。 嗱，呢个就啱符合咗，譬如我哋讲直发嗰个问题啦。点解可以做到直发咧？就因为前额同埋头顶嘅头发咧，同后尾长嘅头发咧系两样嘢嚟噶。 哦， 所以你见好多人甩极咧，后边都仲有好大执头发可以扎辫噶。 系。哦，个原因就系咁解，咁所以有时我哋见到一种嘅脱发嘅现象咧，就前边光晒，但系侧边全部有头发嘅咁。 系啦，嗰啲就系遗传性脱发嘅特性。 嗯 啊，咁调翻转头，如果系甩到一笪笪啊，或者系成个头啲稀疏咧，一般都可能系因为其他原因就引起嘅。 系， 咁所以无论用咩处理方法都好咧，其实第一件事就先要确定咗系乜嘢原因去脱发，你先可以拣啲合适嘅方法。 所以呢个亦都系西医理论啦，同埋医生咧都系咁睇咧，即系先揾到原因先，然后先就可以对症下药咁样。 系啦，其实中医都系嘅，治病必先求其本。 嗯， 你揾唔到个原因，你去医嘅话咧，随时就得唔到个效果。 但系中医有个说话，一讲就冇得顶噶嘛，叫做固本培元啊嘛，点都啱噶，系咪先？ 你可以咁讲，但系基因嘅问题咧，如果喺中医里边咧，属于肾嗰个问题啦。但系先天性嘅问题，如果你用药物去处理咧，其实效果就未必系咁理想。 系， 因为始终我哋好难改变嗰个遗传基因。 吓，咁啊，嗰个系先天性嘅问题，后天比较难处理啦，咁样吓。咁啊，但系一般上嚟揾得你嘅，你佢通常就话，我就植发啦，咁样。其实即系如果系头发稀疏或者系光头，除咗植发，仲有咩嘅方法处理嘅？一般上嚟讲。 其实跟翻正统西医嗰个处理方法，第一件事就肯定唔系植发嘅。 嗯、 o、okay? k 第一件事系用一啲非侵入性嘅处理方法啊，或者系非药物性嘅处理方法。譬如如果佢系因为那个头发护理做得唔好啊、 嗯， 或者系因为佢 换呢个洗头水同埋护发素，系嘛？ 叫佢洗少啲头。 嗱呢个就好奇怪，我细个嗰时咧。亦都而家有啲人话咧，我去英国读书咧，佢话好唔中意追英国女仔，去到法国咧就更加唔要法国女仔。点解咧？英国女仔咧一个礼拜唔洗一次头嘅，法国嗰啲咧连凉都唔冲嘅，咁啊，即系点解要喷香水咧？就咁解啦，咁样话完全接受唔到。但其实我哋香港人系呢两代咧好大嘅转变嘅，成个生活习惯。以前我边会日日洗头噶，系咪？而家唔系，唔洗头瞓唔到嘅咁样。 因为而家啲人兴咗做 gym 咧，一系要洗两，即系习惯性一系洗两次头。 嗯， 咁其实好老实，洗头系一个创伤性嘅行动。 吓系咩？创伤性咁严重？ 系啊，系咪？所以好多时候我同啲病人讲话，如果你普通出咗汗嘅话咧，你就搵啲水冲一冲得噶啦，唔需要每一次都落嗰啲洗头水。 即系冲水就 OK 啦，就唔一定要落洗头水同护发素啦，咁样。因为用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就系创伤性。定系因为用清水洗都系创伤性 嗱，首先嚟讲，头发湿咗系最容易断嘅。 嗯， 嗯 ，OK， 咁 哇唔系、哦，我哋睇即系见到啲靓女咧喺个水上嚟嗰度咧，长头发嗰啲咧，一上嚟嗰时候一拨嗰扎头发嗰时系最靓噶嘛，最易断嘅原来。 嗱，如果呢个系真嘅，你唔使睇广告啦。广告摆嘅嘢就你平时见唔到。 见唔到嘅。名车梗有个美人喺隔篱噶，你唔使谂啦，系嘛？ 我嘅车冇。 系啊，有个抄牌嘅人企喺你隔篱嘅啫。 咁其實洗頭呢方面咧，嗱好老實，即係我以前好細個嘅時候咧，都係嗰時好多人住一間屋，有邊有咁多人去洗頭啊？ 啊，唔係，第一係咁啊，第二嗰時我哋啲女士的頭髮好長噶嘛，嚇、啊、一般上都長到去腰噶嘛，嗰陣時係興啊嘛，啊邊個啊？阿陳寶珠時代啊嚇、啊，就咁啊，攞個一個夾咁就夾住個頭咁啊，搞掂啦嘛，係嘛？咁你同埋你冇風筒嘅嗰陣時，我好記得我住嗰間屋嚇死我，我嗰間屋係裝到出邊噶嘛，嗰、那個騎樓嗰度，哇！喺傍晚五點幾六點鐘嘅時候。四五个女士喺度吹头发，俾啲风吹啊！咁你谂下，个长头发打散晒，你几惊啊！真系。 同埋我个年代咧，唔知你记唔记得有一只叫咩？嘉顺氏皇室牌香碱。 系啦，唔系我劳工碱啊！ 我哋洗头入去， 冲凉入去，乜都 洗衫入去。 系啦。 咁又，但系嗰时又唔见啲人特别甩头发多。 系我个女仔长头发长到不得了啊！我都话嗰个年代都系我哋香港系做假发俾人戴。系咁啊， 咁所以洗头呢方面要即系适可而止咯。 嗯啊，所以就如果尽量唔洗咧，就唔好洗啦。真系汗多嘅时候，冲一冲水就算数啦。 即系我觉得唔系一个习惯性嘅洗头咯，即系唔好话一日一定要洗两次咁样样。 系 咁，同埋洗完之后咧，会建议唔好即刻吹个头啊。 哦，系啊，点解 啊？因为当你 阿妈成日都讲话，喂，唔好成日湿住个头啊，吓有头风喎、啊。 系唔好湿住，有冇见到啲荷里活女明星咧？洗完头之后一定有条毛巾卷住个头嚟索水啊。 系啊， 咁理论上应该索咁啲水，先至再梳理咧，啲头发就冇咁容易断。 哦，原来系咁嘅吓，佢、啊啊、真系用嗰个毛巾包住个头，即系护住佢唔会断先啦， 索翻啲 索 翻水先系 啦， 咁你先慢慢去梳理咧，就冇咁容易断啦。 嗯， 头发湿咗系最容易会断。 哦，所以你头发湿嘅时候，仲要攞个梳去梳咧、啊，就唔怪得咁啊，成把梳都系头发啦。 系会棘住咯，棘住。嗯 咁啊，所以嗰、那个护理头发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噶啦。 咁、啊、所以我哋会用少少时间同佢讲，即系睇睇佢个生活习惯，会提醒翻佢。特别扎辫嗰啲咧，会叫小心啲咯，因为扎辫扎得太劲，又系前边个头发又系会稀疏嘅。 我哋有一段时间咧，真系后生唔记得噶啦，宝黛丽啊，哇，嗰啲真系逐条辫逐条辫同你扎嗰啲啊，我谂嗰一个月都唔会洗头啊，嗰啲系。 今日我都收到一个例子，就系有个人咁扎辫嘅要求嚟做植发，我都话诶唔好搞嘅，扎直嗰盏嘥嘅，佢一样会扯甩晒。 哦，系咁 扯， 系咁扭，系咁扭啊嘛。 系啊，咁除咗护理之外，跟住我会睇下个生活模式啊，譬如可能食翻一啲添加剂，特别系嗰啲咩。维他命 B 啊，维他命 D 啊，嗰啲即系睇翻个生活习惯咯。 哦，即系维他命 B 同 D 就对个头发好嘅。 其实有几只维他命系比较好，一只叫 biotin， 我唔记得系咪叫 B 五咧，就是、对头发系好重要嘅。 嗯，咁 B 系 B for boy 嘅 ，B for boy 系啦、 啊、，B 五。 咁另外有一隻維他命 D 啊 ，A B C D 啊 D 啊，咁近年嚟咧，好多人咧都缺乏咗維他命 D， 最主要咧，我哋成日戴口罩啊，出街又冇得出街啊，冇得旅行啊，咁接觸陽光少咗咧，產生維他命 D 少咗咧，呢、這個都會令到脫髮嘅問題嚴重咗。 哦，香港女士咧接觸陽光真係少喎，點解咧？一有陽光，佢第一件事做咩咧？開遮。 开遮 系嘛，落雨开遮，咁啊，即系嗰把遮好有用噶嘛，遮住晒啲太阳，咁佢好少会，即系特别个头部同面部就好少晒到太阳。 所以其实维他命 D 缺乏系一个而家我哋叫做都市病。 嗯， 佢除咗头发之外，其实影响身体好多唔同嘅即系个功能嘅。 嗯， 咁呢个就值得留意一下啦。咁当我哋检测晒之后，跟住如果譬如普通嘅用方法唔得嘅话咧，就考虑用外用嘅药物，譬如生发水啊嗰啲。 生发水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呢？ 生发水是有效，特别是有一只是美国 FDA 认可的、 嗯 啊、中文就叫做米诺地尔 系，咁佢可以令到啲头发咧就嗰个生长期增长，即系延长咗佢嘅增长期。 但系呢啲生发水需唔需要医生写字先买得，定系自己就可以配喺度？ 呢只唔需要医生纸嘅，吓、 哦， 咁就一般会有佢两个份量，一个两个 percent， 一个五个 percent 啦。咁我哋通常都会建议用五个 percent 嗰个嘅。 点解咧？ 五个 percent 嗰个效果比较显著， 哦， 比较显著。咁同埋我哋嘅经验就话咧，用嘅时候咧，第一个月咧系会甩多咗头发嘅。 啊，系咩？ 所以我哋成日会话， 即系先死而后生咁啊。 我哋叫大竹位啊嘛。 哦， 啊，所以如果第一个月用完之后甩头发咧，啊，恭喜你啦。 就唔好告嗰个牌子啊，呢个系一个 恭喜佢啊，因为佢个头系有反应啊。 哦， 用完之后你唔甩头发，反而个效果可能冇咁好。 系，咁啊，呢个系咩啊？而家啲健康产品成日讲叫好转反应。 系啊，好转反应通常好转反应系会先差咗，然后再慢慢好翻嘅。 嗯， 咁但系要睇个效果咧，起码要有耐性用，大概起码用四个月，因为头发生长周期就系四个月。 啊，即系细胞嘅周期。 系啦，咁所以用四个月咧就见到嗰个效果。咁、呢个女士会比较适用一啲。 系 啊， 点解咧？ 因为男士会要有更好嘅方法，就是用口服药物。口服药物， 但女士就唔系好适合食口服药。 口服药物对有机会产生所谓 K 胎啊。 哦， 嗱。咁所以 特別如果要懷孕嘅女士就避免食呢個口服。 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女士都盡量唔會開口服藥物，即係除咗更年期之後就會考慮。 嗯、 因為永遠都話唔買嘅呢啲。 係。 咁就男士嚟講，反而係我哋個主力咧，會係用口服嘅藥物。 但係男士就唔會影響佢個生育問題。 會有。有部分嘅男士食完之後咧，所個精子數目咧可能會降低，咁但呢個係可以逆轉性嘅。咁、大部分嘅病，我同佢講咧，你諗住生 B B 咧，你就停一個月。 喂，但我聽過好恐怖噶嘛，話食嗰啲藥咧，你頭髮生咗，但你下邊咧就有事啦，咁樣喎，係咪咁咧？ 嗱，呢一個咧就牽涉好多商業上嘅行為，咁係人都會嚇你，叫你唔好食藥嘅。如果唔係，邊人去做啲生化療程啊？係咪？ 係 咁。 所以实际佢只不过影响咗你个精子嘅含量，就唔会影响你个性能力嘅咁样。 嗱，呢一方面我想有少少即系讲清楚。我先讲翻我精子数目我个先啦啊。咁好老实，我哋做之前咧唔会个个都系验精噶嘛，即系你开药之前唔会验精子噶嘛，所以都系例牌叫佢停一个月。因为呢一只药物咧喺身体里边嗰个储存期咧，一个月里边就清晒， 就排出体外， 排出体外冇晒啊，所以影响唔大。同埋男士食咗之后咧。是不会有不会引起 K 胎的。 哦。 Okay? 那刚刚你讲的问题会不会引起那些什么性欲减退性功能障碍一些。根据个调查来讲呢大概是 1.3-1.7%。 即都是很小啦。 那我们看也可以调回来看的嘛。98% 没事。 啊、那你中了那就不行啦。 中了停药咯。中了 停药一个月就即排晒啦那就没影响啦是吧 这个有一个很难答的问题。我哋唔系过得开嘅， 嗯， 有啲本身系好抗拒呢个药物嘅话咧，佢出现副作用嘅机会咧系100%。 哦，系啊，即系心理影响生理嘅原来。 咁、我老实性功能呢个纯粹系心理上嘅问题，你话唔得就唔得，冇得讲嘅。咁所以有啲人佢本身已经好抗拒咧，我哋就唔会用，因为预咗佢会有问题。 明白。咁所以咧都系嗰句啊，食之前都系要问下医生批准先啦。咁我哋听一首歌咧，系罗中嘅叫。简单的幸福。 Yeah, 按个输入盘，我们打开心扇，发现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种遗憾。爱情是简单，没有那么麻烦。才能出现我的另一半想想看想想看向左看向右身边那个他就是你的答案 简简单单一日三餐何必强求何必那么为难放下才明白啊爱与不爱温柔的笑容是你给的答案简简单单不紧不慢跑得太快会摔得很难看一切都岁月命中循环失去后才懂得什么叫平平淡淡简单的幸福 太快会摔得很难看，一切都随缘，命中循环，失去后才懂得什么叫平平淡淡。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途等下一站结束，他们送的祝福最珍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总结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行程时表示，体会到香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秩序井然，法治彰显。对于人口数字反映有九万人离开香港，黄柳权说人口流进流出，数字变化是正常，亦不认为是基于对国安法不满。至于是否支持特首林郑月娥连任，黄柳权没有正面回应，表示凡是符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的五个善于就应当支持。警务处国安处去信支联会，要求就香港国安法四十三条附表五提供资料。信件提及警务处处长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之下，要求支联会在九月七号或之前提供支联会自成立以来在香港的成员和成员个人资料，以及自2014年至今在港进行的会议记录、在港的资产、收入来源和开支等，包括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收受基金会款项的组织，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助理 Mark Simon 的所有交易和金钱往来。警方亦要求提供支联会由2014年至今在港的活动资料，有关活动是涉及 Mark Simon、 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民主中国阵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收受基金会款项的组织。开学在即，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学校应该及早做好通风，减少学生感染机会。而一旦 Delta 变种病毒进入社区，引发第五波疫情，应该实施双轨上课。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12岁以上学生只能够网上学习，不应该回校上课。至于本港应该采用与病毒共存，抑或以清零为目标的防疫政策，袁国勇认为两者没有冲突，要视乎疫情发展。美国白宫因应近期网络攻击事件，举行网络安全会议，邀请苹果、微软、Google 等科技公司高层参加。官员说，总统拜登和内阁主要成员和多间科技企业、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公用事业部门负责人等开会，又预告会后一定会宣布具体措施。他又说希望探究所有恶意网络活动的根本原因。美国东岸主要输油管、肉品包装公司和微软电邮系统近期先后受到攻击，发生资料外泄，还有机构受到勒索软件侵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47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5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10.0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3，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786.95美元。卖出价是1,78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有一个男士咧就剩翻三条头发，入到去呢个嘅理发店嘅里边，一坐低咧个师傅望到之后就问佢啦：你究竟想我帮你剪啊，定想我帮你数咧？咁样咁呢个男士就话：你帮我染咗就得噶啦。咁事实上咧，头发咧系带嚟真系好多嘅麻烦噶。今晚我哋请嚟咧就系伍文辉医生咧，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是：咦，究竟即系头发呢个嘅稀疏或者甚至乎秃头嘅时候，究竟可以用咩方法去挽救咧？咁其实不同嘅方法会有不同。嘅代价嘅医生， 系啊，即系我记得我睇过一套动画咧，就叫做《钢之炼金术师》啊， 系 就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啊！咁所以一定要评估翻，我哋永远觉得评估一个病人适唔适合做系好重要嘅。啲、人成日问我喂，植发嗰个成功率几多啊？咁、你拣啱个病人，咪成功率高咯。 吓、啊，咁啊系。即系等于我系名校，我拣到个叻学生，我咪成绩一定好咯咁啊！ 系啊，咁所以成日我都话技术，我都咁做咧，我就唔会边个特别俾心机，边个唔俾心，一样咁做法。点解出嚟嘅效果唔即系唔同咧？就系睇翻你本身第一件事嘅脱发嘅严重性，第二你剩翻嘅头发健唔健康。如果你剩翻头发系好浓密嘅，做出嚟效果咪好啲咯。 系。咁但係嗰個會嗱，我哋網上或都見過一啲嘅文章講啦，植髮都有一個危險性同埋嗰個嘅風險嘅，係咪咧？ 任何嘢都有一個危險性同風險，所以點解要去做一個所謂嘅培訓就咁解，就將個風險減到最低。excuse me， 我記得我師傅當年咧，即、就、係、是、我問佢我喂，我出去學植髮一個禮拜學咗啦，有啲咩咁困難咧？佢话学点样做唔系最困难，学应唔应该去做先至系最困难。 诶，点解咧？ 好多我师傅有个特点咧，就系咧，佢成日有阵时我做咗嘢去 call 我睇嗰啲 case， 即系佢好多病人翻嚟复诊嗰啲咧，佢专系叫啲即系我睇嗰啲做衰咗嘅 case 嘅。哦， 嗱呢个咧，我当年咧点啊做咗啦，做衰咗啦咁。咁其实佢目的就希望我唔好犯同一个错。 啊，咁我以前有个人送咗句说话俾我啊嘛，佢话名医刀下多忙云啊嘛，好恐怖啊呢句说话。 系啊，咁其实呢个对我帮助好大，因为我睇见佢犯过咩错嘅话咧，我可以尽量去避免。好多时犯嘅错就系你根本你估计唔到呢个人将来会变成咩样啊，即系佢嚟嘅时候可能乜事都冇。咁其实我哋有少少似睇上脑嘅。我见嗰个病人嘅时候咧，我心目中要幻想系佢三十年之后会变成咩样。 哇，咁都幻想到？ 差唔多噶啦，睇翻啲即系睇翻啲家族遗传史啊，检查下头发啦咁。 呢啲都系好有即系凭经验嚟嘅喎。 系经验啊，吓咁变咗。如果我做嘅嘢出嚟系会为佢带成一个永久性嘅创伤，或者个效果唔得持续嘅话咧，我就宁愿唔去做。或者佢系唔可以配合埋一啲药物啊，因为有阵时可能佢本身系需要药物去配合嘅，佢又唔愿意用啊，咁咪唔去做咯。 所以好多时你就宁愿系叫佢唔好做，好过叫佢做啊咁样。 因为最惨就系做完之后咧，我话。效果咧，起碼要等一年先會見到嘅。咁如果佢一年又個禮拜一翻嚟投訴， 你真係好唔得閒啊！ 所以我哋成日話，寧願做少過瞓多覺。 係啦，咁其實即係植髮有幾多種嘅咧嚇？ 其实最主要的技术是分为两大类的、一个即英文有一个叫 FUT， 一种叫 FUE， 其实个分别就是取头发的方法就不一样。有一个呢就比较我们叫发靓正，就是在后面呢就是直情将一个带有头发的皮就切下来割下来跟着缝回针，然后再将那个头皮分了一粒的毛囊。 是。 那这个呢个拿头发的数目会多同埋手术时间会短，咁佢个唔好处咧就会喺后边留一条疤痕，有啲人会介意，有啲人唔介意。 但会唔会令到佢呢个嘅永久性嘅即系创伤咧？系会唔会话嗰个嘅疤痕未好之前会发炎啊？诸如此类嘅嘢发生咧？ 如果处理方法系做得好嘅话咧，机会系好细嘅。譬如好似我哋已经有七年冇用过抗生素， 即係感染嘅風險其實係比較細，即係量力而為啦，唔好攞太多啦。 嗯 ，OK， 即係盡量嘅範圍唔好咁大啦。 係啦，咁但係要評估，譬如佢本身佢係有啲咩糖尿病啊，或者我哋就會小心啲啊。咁、其實呢個風險係相對嚟講，如果係曾經受過一啲外科訓練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只係一個好簡單嘅手術，即係戒塊嘢出嚟啫嘛。大部分嘅外科醫生， 我戒親手都會痛噶嘛，醫生 局部麻醉就唔痛啦。咁、但係呢個方法就俾人渲染到好似好殘忍啊，好誇張。咁其實呢個反而係一個比較安全性。第一，佢手術時間比較短，病人又唔使趴咁耐啊。 通常係幾耐個手術時間？ 如果用用呢一個方法去攞後面嘅頭髮嘅話咧，一個鐘頭或者個半鐘頭已經可以攞到差唔多兩三千束嘅頭髮，做一個大範圍嘅移植。咁另外一個， 咁個病人就需要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全部啲局部麻醉加少少，我哋叫即係啲口服嘅類似係鎮靜劑。咁因為我哋全部用放大鏡去做噶嘛，佢喐兩嘢我哋會頭暈嘅，所以、一定要瞓得定定地。咁大部分嘅病人都係瞓得好安好，即係好好平穩咁樣，慢慢去完成個即係手術啦。咁我第一個部分大概，如果係用正話講嘅方法 FUT 攞塊頭皮咧，就大概個半鐘頭攞到。但相反另外一個手術叫 FUE， 而家中文叫譯做叫微創咧，就逐條真係掹出嚟啦。 逐條掹出嚟， 係啦，逐條打個窿掹。咁呢個時間性上咧就會相差好遠，可能要三四個鐘頭先掹到足夠嘅頭髮。咁啊，時間手術長啦，咁攞完頭髮 都 係 逐條植翻落去噶咯喎。 冇錯，我哋通常係打個窿先，然後逐條擺翻入去。即係種髮呢個名詞係幾啱嘅，種髮。 係，咁就係第一種方法就唔係逐條啦，就係、一塊個咁啊鋪翻上。 其實都係逐條，只不過拎出嚟之後喺顯微鏡之下再分。 哦， 拎咗出嚟先分。 係 啊，咁通常呢一個咧就需要比較大嘅團隊咁。好多植髮中心就唔願意投資呢個人力，咁大部分而家、大部分差唔多七八成嘅植髮中心都係採用嗰個叫即係逐條掹嗰、那個，因為我 即係牽涉嘅人手比較少啲， 人手少好多，少好多。 咁但係兩種方法嘅好壞係咩咧？ 第一個方法，譬如攞成個頭皮拎出嚟嗰個方法咧，就後邊唔使剪頭髮，即係唔使剷光個頭嚟做植髮。 係，我土耳其見到嗰啲應該就係真係剷光嗰只啦，第一隻啦。 但係喺香港，專業人士比較中意用呢個方法，因為可能比較怕醜啦。你啱講嘅啲乜律師、法官嗰啲唔想俾人知佢曾經做過植髮噶嘛。係，同埋佢哋又冇假放啊嘛，兩三日要翻工噶啦嘛。咁、你後邊唔使剷頭髮，冚得到個傷口嘅話，變咗佢可以好快翻工。咁啊比較受歡迎。咁啊價錢會平啲，覆蓋嘅面積會大啲，因為你戒塊皮戒多啲，咪多啲頭髮咯。咁但係個唔好處咧，就會留翻一條疤痕。 系 喺后边， 会唔会好明显咧？如果女性嚟讲，会唔会好明显咧？ 女性先至唔明显，女性有几多剷光头？所以女士不嬲，我哋会建议佢，你做呢个方法会比较好啲，因为你都唔会剷光头，条拉对你嚟讲有咩问题？男士就比较复杂少少，特别系我哋有啲系纪律部队嗰啲咧，可能又要去 剷青咁啊，咁明显见到条疤痕喺度啦。 或者系好后生嗰啲咧，年纪好后生嗰啲咧，我哋 而家啲发型师成日都兴帮你两边剷青，后边剷青，咁啊，净系中间嗰一忽系哇好厚嘅咁样嚟同你整，咁样呢个有咩好处咧？除咗型同埋潮流之外咧，你好快又嚟剪啊嘛。 有个病人好型嘅，即系。之前我哋做一條疤痕咧，跟住佢自己戒多兩三條喺後邊，即係戒頭髮啦。 咁咪唔覺啦，係咪？唔覺啊，即係當一個而家型啊咁樣。 好型嘅，咁同埋呢幾年興咗所謂叫醫學文化咧，亦都開由疤痕上面紋翻啲顏色上去咧，望落去亦都唔係咁即係咁。 即係紋法啦，唔係紋身啦，即係紋落去嘅咁樣。 用同樣嘅方法，只要紋係紋條頭髮上去條疤痕度。咁望落去咪冇咁。 咁呢个系咪要等佢个疤痕即系已经复原，即系康复咗先可以纹上一次过做埋？我六个月之后，咁即变咗佢都有六个月有疤痕喺度嘅。 咁你到时你咪留翻长头发覆盖住先，唔好剪短头发先啦。 哦， 其实留个头发就唔使太长嘅。咁另外嗰个方法个唔好处就系时间长啦，攞个头发唔多啦。咁同埋个价钱会比较即系贵啲。 系 啊，咁做完之后后边嘅头后边系会其实薄咗头发嘅。 系咁，嗰个价钱比较贵，都系差几多倍啊？ 大概兩倍到啦， 兩倍到嘅， 因為時間上你第一個方法攞頭髮用個半鐘，呢、這個隨時用四五個鐘，咁相對嚟講個時間用長咗。 好啦，咁我哋一般人就覺得，喂，揾阿醫生做完嗰個植髮咧，咁我一行出街，噔噔噔噔，咁就突然由呢個稀疏變濃密嘅啦，係咪咁嘅咧？ 絕對唔係咁啊！做完之後咧，你第一件事咧係會面對甩頭髮呢個階段嘅。 啊，又系一个好转反应 啊！唔系，因为种嘅时候咧，我哋种系种两样嘢，第一系种嗰个毛囊啦，同埋我条框啊，我条头发嗰条框啊，我啱讲嗰条框系死物嚟噶嘛，嗰个毛囊瞓咗觉嘅时候咧，条框会自己松咗出嚟，咁啊甩头发甩咗条框，个毛囊就瞓觉，要四个月之后嗰条新先会生条新嘅头发出嚟。 但你有希望，因为个毛囊喺度， 系啦，仲喺度， 个眼就望到啲框啫，只不过就以为冇咗咁样吓， 咁啊跟住慢慢就四个月开始出，要见到最佳效果都要等一年时间。 哦，所以一个植发手术即系做完之后咧，你个头发真系多翻浓密翻咧，都要一年嘅。 系啊，曾经试过有啲人咩下个礼拜请影几分相。 哎哟，今日都做住啦系嘛？ 今日走上嚟做植发，话你生唔到， 嘥气啦系嘛？ 起码预八个月至一年会比较好啲。 系，即系呢啲系时间太仓促啦，系嘛？可能佢系突然间谂。想起哎我下个月结婚啦咁就返嚟搞埋个头发先咁 样。 呢叫霎时冲动。 霎时冲动。 咁一年嘅佢需唔需要护理呢 其实植发个好处呢就做完之后呢你只要过咗开头嗰、那个即係头一日两个月嘅话呢跟住就唔使理佢㗎。 哦即系唔会怕话洗头会甩啦、即係特别植发嗰部分唔会嘅。 头嗰一两个礼拜会。 但 啱佢未稳定， 啊、 但系当佢个毛囊喺个皮下瞓紧觉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可以做任何嘢噶啦。 哦， 你可以游水啊，可以打波啊， 即系正常任何生活都 OK 啦。 除咗洗头啲，唔好用太热嘅水去濾死嗰啲新嘅毛囊咯。 哦， 但其实几个礼拜至到一个月之后，大部分生活可以正常翻。做完之后，其实第二日已经可以洗头噶啦。 哦，第二日已经可以洗头。 系啊。 哦。即系只不过唔好用咁热嘅水。 冇错，我哋会教佢点样去洗佢啦。咁、做完之后，其实就唔使成日复诊嘅。做完之后好多时一年之后先再见。 佢嚟到你就第一句，咦？你多咗好多头发喎，咁啊。 系啊，就算冇都要系咁讲啦。哎，我哋多咗头发，先催眠佢先。 讲多几句就真系觉得多咗头发， 你冇可能调翻转头讲， 咁啊呃唔到嘅医生，有相噶嘛？ 系啊，所以我哋好着重对相嘅。有啲病人话我唔想影相，我哋唔做嘅。 嗯，啊，都冇得对比系嘛，口同鼻咬。 试过有病人翻嚟踩墙就系话做完之后冇嘢睇，医生回水咁啊，跟住怼张相俾佢睇睇之前之后，跟住即刻收声。 我冇声出啦。 其实佢唔系专登嘅，而系你每日对咗个镜望住自己嘅话咧，你系唔会记得一年前系咩样 嘅。唔系好觉嘅，系啦。咁其实植发有咩后遗症咧？ 植发最大一个问题就系植发唔可以防止甩头发啊！ 咩意思啊？ 本身如果你系有一个家族遗传嘅脱发嘅问题，你譬如你唔用药物去控制或者其他嘢咧，你系会继续会甩落去嘅。 哦，即系嗱，你植发部分咧就有翻头发。但系你其他部分会唔会甩咧？咁啊，呢个就系确保唔到啊，系嘛？ 系啊，可以评估到，大概评估到。咁但系起码植咗嗰啲头发咧，就算甩咗都好啦，都可以攞嚟覆盖翻啊嘛。 系 啊，所以唔可以话系完全冇作用嘅。 嗯， 譬如特别有啲人中意梳，即系植翻前面发先，后边甩完咪中意梳 all back 咯。 系嗱，我哋有时话整容咧，整系会上瘾噶嘛？会唔会有啲病人真系植发植到上瘾嘅？例如好简单，你话植咁多，咁我一年后觉得喂都系唔够浓密喎，医生咁样会唔会咧？ 一般嚟讲咧，呢一类病人我哋已经系唔搞佢嘅，因为佢哋无论点做都好咧，都系唔会 都系觉得唔完美，都系争啲。我要嘅系100条，你而家整咗98条，唔系好啱喎。即系嗰啲仔女考试咁，咁分去边啊？有个95，嗰100，我要攞100噶嘛，咁样啊。 所以呢啲病人我哋唔敢掂佢嘅，你点样做佢都唔会即系开心嘅。 嗯，吓、 咁就 要小心去处理翻。其实大致上安植法本身都系安全嘅。 系咁，你一般上嗱，你处理咁多个案嘅里边咧，会唔会有啲嘅病人咧，即系植完法之后，佢个心灵世界真系会变咗？ 会噶。是其实行出嚟是好唔同嘅、 啊。 有啲直情咧，我开翻啲旧相俾佢，系唔想睇。 哦，系啊，呢、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啦。而家我 唔好俾啲实旧相我睇，我唔想知道以前自己咩样咁。咁、其实好多时就你改变咗个仪容咧，其实增加翻自己嘅自信心咧，好多嘢其实唔同咗嘅。 嗯 啊、我哋发觉咧，好多人做完植发之后，真系做健身嘅， 即系影响到咁夸张啊！ 特别系有位女士翻到嚟，哇！即系成个啲健美小姐。 系因为咧，女士系恰系咁，我着一件衫对鞋唔衬，佢翻去换过，咪一样啦。植咗发之后，我觉得个身形系衬唔翻我的头啊，即刻做健身咁样。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可能佢哋已经唔怕出汗。 系。咁同埋即係你做運動嗰啲頭髮濕晒之後，你更加會明顯地見到稀疏嘅情況嘛。你植咗髮就唔同啦，咁樣。 咁所以我唔係鼓勵每一個人要去做，咁但係對某一啲例子嚟講咧，其實嗰個改善係一定係有嘅。 即係換句話講，植咗髮咧，佢嗰個自信心大咗啦，佢嗰個生活嘅習慣都有機會會改變咗啦。 會改變咗，唔同噶。有啲人以前唔去游水嘅，特別係好多啲係。后生嗰啲，譬如即系中学生咧，个妈带上嚟就系话佢唔肯游水嘅。咁佢变咗佢好多时太过着重自己嗰个缺点嘅话咧，就发挥唔到自己嘅优点咯。 系，咁啊，其实戴顶帽去游水嘅喎，而家系咪啊？咁啊，但系佢又唔肯制嘅啫，系嘛？ 你话斋出水嘅时候唔可以揈下个头。 最向往就系出水嗰阵时揈揈个头啊！如果咪比较男仔睇中我咧，咁女仔都系咁啊！呢个系非常之精彩嘅事情。咁我哋今晚非常之多谢阿伍医生嘅分享啦。咁如果真系你要面对头发问题咧，当然都系要揾翻个医生咧问翻意见咧，先好做任何嘅动作啦。咁听晚咧，我哋会有邓达志咧、杨春堂同埋李安咧去做主持咧，会分享个题目叫做美术文化教育嘅。咁我最后送一首歌俾大家，叫《月光小夜曲》，由李克勤唱嘅。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伴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盼望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